再不管这对否，人如何不舍也放开所有，终多入心扣，完全不想悔疚。我决意沉迷下去，放眼凝以后，人寻求自主，你心中感觉否？人如何长久？我已听见你说我那样美丽，若负债旧日子不再可贵，我说我这次要痛快有我的衣柜。今天且忍心一声再会，不需伤心风中意回，勉强与你到底终会在热烈后变飞灰。今天且忍笑笑干杯，可知一天我会当回，你总会说已早改变，独自梦下去都不悔。已早改变，独自梦下去都。